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继续有Christine、阿蓮、淡仔同埋阿康做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嘅，自己忍唔住笑咗一笑啊！咁頭先嗰幾節就講咗一啲行動嘅問題啦，關於咁呢一節咧就會講翻一啲民生，就會講翻一啲咧民生嘅問題。咁係一個乜嘢嘅問題咧？其實係關每一個人事，但係又唔係好關每一個人事嘅。就其實講緊呢個露宿者嘅問題。點解會講呢個問題呢？就要講翻喺禮拜幾啊？ 禮拜六嘅時候 咧 ，M 記咧就發生咗一件有露宿者喺裡面猝死嘅事件。今日康，你可唔可以講一講？ 係好啊，咁就喺呢、這個禮拜六啦，朝早八點啦。咁一個喺九龍灣平石村啊，即係彩虹 B 出口地鐵站喺 B 出口嗰度啦嘅麥當勞。入面呢就有個中年嘅女士呢就發現呢服屍喺快餐店入面。咁呢咁其實嗰間餐廳呢就24小時營業嘅。咁嗰個中年女子呢就喺早上就被發現就暈咗喺嗰度啦，冇反應啦。咁有食客就懷疑呢個事主就暈倒，咁就報警。咁呢個女人呢就當場被證實死亡嘅。係啦，件事就係咁啦。 係，咁件事就咁樣發生咗啦。咁其後呢有啲媒體嘅報道呢就集中返喺食客嘅反應啦。 係、 食客嘅反應就係、有一個 即係大家反應其實好平淡喎、啊、嗰啲食客嘅反應。 我覺得古怪囉。 係啊， 即係而家係講緊話有個人喺麥當勞嗰度死咗喎。 喺間餐廳度死咗。 然之後係麥當勞嗰啲食客即係嗰個反應呢我哋有冇攞到片啊。他們好像即沒什麼東西那樣、是啊這樣 平淡 這樣少了一些位置可以吃東西、 是 啊這個是、 因為、那個要講回就是說那個、女士主呢那、那個女死者呢她、過身之後呢那就即是那個範圍呢她附近那個範圍 就封鎖了 就用了這個、黑色膠怎樣用 膠 黑色膠布黑色膠袋那種質料啦那就圍封了那個範圍的這樣所以就即你看到那個麥當勞呢有一個角落頭呢那就是沒有了的那邊那樣呢跟住之後問食客的反應跟住有些人的反應就是唉少一些地方吃東西嘛逼一點囉 是 這樣的反應沒有人關心一下喂你平時去開那個麥當勞居然有人死了你不會即留意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發生呢喂即雖則咁唔關麥當勞即唔關麥當勞嗰個公司事咁但係你都起碼關心一下會唔會係裏面發生到啲咩問題㗎嘛。 咪假設譬如你搭飛機突然之間有一個有人死咗啦你都會關心一下係咩事你唔會咁 calm 㗎嘛你會咁平靜。 咁淡然囉。 係咁淡淡然。但係其實呢呢一個淡淡然嘅反應呢就可以反映到好香港人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不嬲都可能見過好多嘅露宿者係在這個麥當勞那裡打盹即是見怪不怪、見慣不怪的狀況所以才可以這麼平淡而已如果突然間、有人是在個麥當勞、死了或者在一些高級的地方死了你或者坐了巴士你不會覺得是很 normal 很正常是我那沒東西少了個位置那吃快餐啫，吃完都走了樣即是那個反應是令人覺得、為什麼好像不是很即是很冷漠這樣的感覺給人的感覺 這種冷漠感就好鬼香港人 囉。呢種冷漠感好鬼香港人啦。咁但其實我哋都唔係話淨係想講呢種。 即係唔係話想淨係話想批評香港人。 係啦 即係講緊啦成個事情究竟點解會咁樣呢點解要憤物記呢 係啦。係點解要淪落到去憤物記或者點解一開始 會有呢個狀況發生，其實唔係罕見一份物記，其實喺好多年咧，自從有咗物記係開始24小時營業之後咧，已經係有好多，即係有一批有固定數目嘅露宿者咧，係 無家者啦，應該咁講。 無家者啦，係咯 ，nice 嘅講法，無家者係去選擇喺物記嗰度留宿嘅。咁、但係呢個狀況亦都唔係香港獨有啦，喺其他世界各地有其他嘅美國啊、加拿大啊、日本啊，有24小時營業嘅餐廳都會有呢啲咁嘅露宿者喺度過夜嘅狀況發生啦。咁 直頭有個名叫佢哋做麥蘭民添啦， 係啊，直情會叫佢哋做麥蘭民， 專門係瞓喺夜晚就喺麥當勞度過夜嘅嗰一啲無家者啦，就會咁樣形容。 嗱，咁講到呢度咧，我哋又會問一個問題，咁其實點解要瞓麥記咧？咁係咪冇其他地方瞓？咁佢？First of all， 做得露宿者佢梗係冇屋企㗎啦，佢梗係俾唔起屋租，各種原因令到佢冇容身之所啦。咁但係點解係麥記先？點解佢唔瞓街呢？或者點解佢唔瞓一啲政府嘅設施呢？唔瞓一啲露宿者之家呢？咁再睇落去就其實露宿者之家嗰個狀況呢，其實係唔係好令到人覺得瞓喺嗰度係好有尊嚴嘅。一來我哋揾咗其中有三間嘅露宿者之家啦，阿雙傑可以出一張相係喺個垃圾站上面嘅。有啲露宿者之家咧，嗰個狀況其實係你見到下面係垃圾站，好大嘅垃圾車，而上面有窗嘅咧就係露宿者之家啦。咁你如果作為一個露宿者或者一個人啦，唔好話露唔露宿者，作為一個人啦，你點會想瞓喺一個？一個垃圾站上面咧， 即 係 都唔好講話想唔想， 即係你經過你都你經平時經過垃圾站嗰種味啊，你都想行快啲啦，都會忍住呼吸幾秒啦。你仲要安排露宿者之家，你係當一個家俾佢哋嘅，但係喺垃圾站上面，即係你咁冇當佢一個人咯，只可以講。 即係完全係，即係唔好話你侮辱。冇唔侮辱嘅問題，而係唔衛生啊嘛！你喺個垃圾站上面，即係你要佢即係喂成晚瞓喺嗰一度喎。你垃圾站即係自然個衛生一定唔好噶啦，係咪先？咁你仲要喺上面咁樣俾佢瞓，就算佢唔介意嘅，咁你都會驚話喂喺個垃圾站，如果咁唔衛生，會唔會令到佢病咗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即係更加 係 啦，有啲傳染病嘅情況發生啊，咁樣會反而令到佢嗰、那個居住嗰、那個住所更加環境比起瞓街更加差。 我係露宿者，我瞓街係好過啦。我可以揀一個遠離垃圾站嘅地方嚟瞓㗎嘛。 係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另外就係而家講緊你就算有露宿者資格，咁你有幾多個宿位呢？咁而家講緊社會福利署資助嘅非政府機構營辦嘅宿位呢，嗰啲短期嘅宿位呢就有202個。咁如果係一啲自負盈虧嘅宿位呢，即係類似露宿者資格呢啲地方呢，就有436個。咁你講緊而家 600多個， 你而家講緊全港係有 1400多個 露宿者，因為根據呢個數字得翻嚟咧，係2014年 係城大學聯同一啲民間機構啦，做一個調查，非正式即係非官方嘅調查啦。 係啦，咁就係嚟自得出呢一個數字嘅，咁你可以知道其實你就算嗰啲宿位係嚴重短缺同埋係唔足夠，而同埋佢嗰個狀況係咁樣嘅時候，而且之前亦都有一個報道係話嗰啲，因為佢嗰個居住環境係喺一個垃圾站上面啦，佢係有好多容易滋生好多木蝨嘅。咁如果你作為一個人，你要瞓一個咁嘅地方，跟住然之後你仲要瞓一張有木蝨嘅床，咁你諗下，咁梗係寧願瞓麥記啦，係咪先？我麥記我又有冷氣，我又即係麥記一般都唔會趕人走噶嘛，基本上又唔會趕人走，咁 有水飲、啊， 有水飲係咪？有得上網係咪？咁如果即係假設你有電話啦，假設啦， 同埋麥記就真係衛生好多啦，即係雖則話，即係你即係有廚房嘅地方，總會可能即係會有啲曱甴嘅，咁但係相對上麥記係算係一個好乾淨嘅地方啦，即係起碼你對外嗰個地方係好企理、好乾淨係嘛，冷氣又穩定，你入到去即係肯定起碼舒適過你嗰啲喺垃圾站上面嘅地方啦。咁所以話好多人就係因為咁選擇咗，大佬，我即係瞓街，你可能有時候啲天氣唔適合瞓街，即係你冬天可能喂凍得滯得滯頂唔到喎，或者夏天又夏天又熱得滯，又多蛇蟲鼠蟻，跟住你去到露宿者之家，撲你個街喺垃圾站上邊咗啊，大佬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不如去麥記啦，係嘛？起碼麥記即係有冷氣，係嘛？又温度又穩定又舒適， 係咪先？只要喺我個屋頭伏低瞓一瞓咁咪算咯。 係，唔係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誤解咗，就係露宿者就可能一定係一啲失業人士啊，甚至可能係精神病患者啊，甚至都可能係有啲有 吸毒啦， 係吸毒人士啊。咁其實呢啲講法都唔係一個好 正確 或者準確係好全面嘅一個講法啦。咁其實好多咧，其實以我所知一啲露宿者咧，其實都係有自己嘅正職嘅，即係可能有啲有自己工作啦，唔好話正職，即係自己工作，佢哋每日都係自力更生嘅。咁但係問題咧，可能有啲就係翻一啲散工啊，咁佢哋都朝不保晚嘅時候，可能每個月揾到五六千，咁但係佢就唔包保，可以下個月都揾到同一樣數字或者更加多啦。可能有 咁講啦，就算佢好穩定咁樣五六千都租唔起劏房啦。 係啊，其實問題就係可以。咁可能佢亦都佢就怕咗可能呢啲跨區嘅，可能住得好遠，佢租得起嘅。但係問題就係可能交通個時間又長，咁佢工作時間又長嘅時候，咁倒不如咁我翻屋企時間咁短喎，得個幾個鐘，咁我倒不如喺 M 記住好過啦 ，M 記住又方便。咁方便我翻工嘛，可能隨時可能我喺市區翻工嘅，我唔使去嗰啲新界區度住嘅話，咁其實亦都係影響到佢哋會直頭係唔會租屋，咁就會直頭係喺 M 記住囉。 因為你講， 因為我想講工嗰個租金嗰個 房呢， 劏房租金嗰個真係好恐怖。 譬如你係住喺你本身係住喺旺角區啦，咁你應該好熟悉當中劏房嗰個狀況。 未算好熟悉呢，咁但我知道嗰個劏房嗰個價錢呢係去到好瘋狂，即係如果你係唔係好大嗰啲啦，即係正正常常 size 呢，講緊都可能係即係油尖旺嘅，可能都正正常常你覺得係舒適嘅地方，講緊都可能要六七千。係，即係你遠 七千有幾大， 六七千啊，咁咪八十尺至百五尺囉。 六七千係而家，咁幾年前呢佢嗰個升幅係點樣？ 幾年前，再早多幾年前，好耐之前就可能四千蚊咁嘅， 即五年前， 再早多好多之前有至二千蚊添，咁但係近幾年 即係升得好勁啦， 升得咁千。 因為我上網都有揾過啲租樓網呢，我睇過呢都旺角嗰啲呢，三十尺嘅，即係三十尺講緊可能 大 張 床， 張床 即係張床嗰啲啦， 已經去到去租緊四千蚊一個月嘅 咯。哇！ 我根本就 唔係，如果你話四千一個月，你話露宿者，你如果講冇工做嘅，咁你攞綜援又係三千零四千蚊，然之後你嗰個租金津貼係1444蚊，咁你點樣比呢？你點樣有法子唔係露宿呢？你點樣可以有一個屋企呢？你個租金係去到一個咁黐線咁離譜嘅狀態。 如果講緊話去啲平嘅區，譬如話新界區嘅，咁可能平啲，可能我當你四千零咁啦，咁但係我搭車嗰條數都係返到啦，同埋嗰個時間又長。我可能如果我喺九龍區返工嘅咁樣，因為我可能喺油尖旺區，可能我當係可能喺嗰度做一啲即係洗碗啲啦，或者粗重啲嘅工作啦，咁會比較喺嗰邊多啲啦。咁但係如果我住新界，我每日出嚟搭車，我搭個半鐘至兩個鐘車，返去又個半鐘兩個鐘車嘅時候， 你做嘢做十幾個鐘， 係啦。跟住然之後你每個月四千蚊交租，然之後交通費可能即係差唔多一千咁樣，跟住之後你每日淨係翻去瞓可能瞓六至八個鐘咁樣，咁你淨係瞓咗幾個鐘，咁不如算啦，我喺麥記瞓算啦，起碼我仲慳翻少少時間，唔使搭車又喺度搖嚟搖去咁鬼辛苦，係咪先？咁所以話反而你結果大家咪就係選擇，我索性唔鬼搵地方住啦， 因為如果 我出嚟瞓麥記算。 因為其實呢個狀況係隨住嗰個租金越嚟越嚴重啦。咁其實睇翻一啲數字嚟講咧，根據社署嘅數字啦，因為佢哋有一個露宿者資料系統嘅，就係1981年嘅時候成立嘅。咁講翻2011年嘅時候咧，咁登記嘅露宿者人數咧就有436人。咁去到2015年嘅時候咧，就已經有806人咯，即係。你睇到個數字係倍增嘅喎，咁同埋呢一個數呢一個登記名冊，咁譬如 OK 政府而家有呢啲人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咁嘅登記名冊係咪實行呢？係咪真係好似佢哋諗咁樣，我登記咗呢啲人，咁我就可以去幫佢哋啊？咁你因為我哋而家講緊2015年嘅數字係806人，但係啱啱咧城大做嗰個數字咧係1400多人，咁你好明顯睇到一個落差喺度。 即係未必係全部真係有呢個需要嘅人都係俾佢登記咗。 係啦，咁點解咧？就是、因為其實社署呢一個咁嘅露宿者登記方 方式呢一直都是存在了一些漏洞啦。咁第一呢就是他一定要是社工才可以去幫他們登記啦，然後他必須要在同一個地點瞓超過七日才可以進行登記。 即 是 你居無定所就大鑊啦。 但是有 OK， 譬如你是怎樣說呢，你露宿都可以有不同的點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可能你今日瞓這個公園，然後你第二日你打第二份散工，我咪瞓另一個公園囉，又或者 亦都唔奇嘅呢件 事。搵個地方搵個麥記瞓樣咁樣，咁我唔固定喎瞓嗰個地方。 係啊， 可能我一二三瞓呢一邊個公園，二四六就瞓，唔係四五六跟住就瞓嗰一個麥記咁樣，咁唔定咁就登記唔到㗎喇喎。 係啊，所以佢就唔可以包括呢一類人啦。另外呢包括你瞓快餐店呢佢都唔會包括喺裡面㗎喎。咁即係瞓麥記嘅人呢就完全唔會喺佢呢個名冊度出現喎。咁另外就係佢登記嘅時候呢嗰、那個資料需要好繁複嘅資料喎。你填嗰份表格呢有成四頁啦，要問好多個人資料啦，露宿嘅經歷啦，露宿嘅原因啦。咁其實好多人呢唔想透露咁多資料呢就唔會去完成呢一個咁嘅登記。咁、 即係可能有啲人即係覺得即係始終個心入面個感覺都係覺得呢一件係一件唔光彩嘅事啦。就唔希望話即係我又要講曬原因啊，又講曬時間俾你聽呢，就覺得即係咁樣，即係個面放唔落啊，即係個感覺就係、 是、我都唔 想 講 啦， 想 做辣痢啫。你而家知道我而家瞓監咪得囉，我使唔使講曬我過去咁多年俾你啊？咁但係佢嗰個登記就一定要你咁樣寫曬，咁我結果咪就唉、哎、算啦，我唔鬼登記啦，咁就算數。係 啊，咪 所以就冇登記。 事實上唔登記亦都冇乜所謂，好似嗰句，佢亦都唔會提供一啲。即係嗰個流轉個問題咧，即係啱講嗰個無家者嗰啲地方俾佢哋住啊。咁、其實個問題嗰、那個數量其實唔足以去 support 而家露宿者嘅人數嗰個 cover 唔曬噶嘛。喂，講真，我可能我仲要同講曬所有資料，我仲要日日瞓喺嗰度，咁我已經唔係好方便嘅。如果我假設有工翻嘅話，咁但係問題就仲要俾你仲要俾曬啲資料俾你。但係呢我又唔能夠輪到嗰啲宿位喎。而家最緊要個問題就係我都冇得瞓啦，大佬你仲 同埋如果佢輪到嗰啲位俾你，跟住個位喺垃圾站上面嘅，你咪又係決定寧願返去瞓麥記。我瞓麥記唔衛生啲，跟住我填完你嗰份表，填完一大量填咁鬼死多頁紙，跟住然之後最後等到千辛萬苦，跟住又要固定喺某一個地方瞓，跟住最後你上到去嗰個位，跟住然之後你同我講嗰個位呢就喺垃圾站上面嘅。 是啊， 我咪又係返瞓麥記囉。 係因為 我搞咁多嘢做咩呢？ 因為其實露宿者呢個問題呢喺香港都係俾人遺忘嘅其中一個問題啦。點解我一開始講其實係關你事就唔好關你事，因為 OK 返嚟未必你唔係一個露宿者呢，但你總會見到㗎嘛。呢啲人係總會存在喺你社區㗎嘛。但同埋如果作為一個良好嘅社區嚟講，一個良好嘅社會嚟講，你係唔可以漠視呢啲人嘅存在而當，即係唔可以視而不見㗎嘛。咁其實呢一個問題係關乎每一個人嘅事囉。 係啊，唔係其實成個講緊就係一個政府對一啲無家者嘅一個措施上面，其實佢淨係諗住啊點樣去判俾一啲志願機構去做，但其實佢冇諗過一啲無家者佢真正嘅需要可能係一啲住屋嘅上面嘅需要。咁能夠去支援到佢哋嘅就係、是、即係可能你租唔起嘅時候，咁我咪起多啲公屋囉，或者嗰個公屋流轉嘅時候個速度會快啲嘅時候，咁你終有一日你可能你而家瞓，你聽日瞓，你一個月之後都係瞓，咁但係終有一日你會攞到嘛。如果你快嘅話， 最少有希望俾你見到個終點。 係啊，但問題而家你冇啊嘛，而家咧就係好難先上到樓啊嘛。嗰陣時就 嗱，你 而家係 你講， 我講翻個公屋嗰個數字啊。因為而家咧就全香港公屋輪候冊咧係超過280,000人啦，其中一半咧係嗰啲單身人士，咁你要響街度瞓嗰啲露宿者啦，咁好多都係嗰啲單身人士啦，即係已經有140,000咯。咁咧根據數據咧。18歲開始申請嘅話咧，根據房屋署嘅政策，每一年咧就可以加兩分，就可以加兩分啦，十二分啦。去到跟住去到超過45歲咧，就可以一次過加60分。 唔係咁，佢哋大概要等幾耐咧？如果一個18歲嘅人去輪候， 嗱就響公屋最低門檻咧，就係432分嘅。咁如果計翻我計咗，就大概要31年。即係大概你， 即係如果你18歲開始等， 你50歲就可以上樓啦，幾勵志啊呢個故事， 係啦，仲要係講緊咧，嗰啲有，即係講離島都冇乜去爭嗰啲公屋啫喎。 哦，即係你市區嗰啲都冇，唔使諗㗎啦，基本上其實又真係。 唔係，其實個問題咧，我想講就係、是、即係呢件事咧，聽落去咧，好似好荒謬咁樣。M 記嗱、啊、，M 記份無啦啦，可能你可能我啱啱去淘大買嘢食，咁可能有個人瞓咗喺度，咁可能佢轉個頭，可能真係過身都唔定。咁呢件事好似聽落好荒謬，但係其實你問翻嗰一啲人，佢哋喺嗰個瞓嘅人，你問佢，唉，咁點解你喺度瞓啊？佢話：唉，呢度瞓都仲好過喺街瞓啊嘛。佢嗰個問題淒涼就係、是、嗱，我哋啲我哋呢啲都市人啦，會覺得啊呢件事，哇喺間餐廳度瞓，哇間餐廳度死去，咁呢件事幾淒涼咧？ 跟住佢同你講，好過死喺條街度。 係啊，其實嗰件事真係，你話係一個荒謬嘅城市，香港真 係。即係你明唔明？香港而家已經到咗個狀況，係去到路有凍死骨嗰個狀況。 我覺得呢個狀況冇大陸咯，大陸咪係咁咯。死咗人啊！有人暈咗啊！咪、嗯。冇好淡然咁樣面對呢一件事。 即係食嘢啊，食嘢，買嘢。 係啊，你咪繼續做自己嘅嘢。總之嗰件事未掂到你就唔好理咯，咪就係變咗做呢件事咯。咁其實如果一路再咁樣講落去，咁你話政府當然係唔足夠啦，佢提供嘅設施係唔足夠啦。即係好似佢而家點樣做法咧？點樣去支援啲露宿者？主要就係透過一啲社福嘅機構，但佢就冇一個特定嘅政策去保障翻啲。保障翻啲露宿者嘅利益啊，或者佢哋嘅權益，因為其實佢哋都係人嚟噶嘛。咁你已經係有一啲唔足夠嘅服務啦。咁你俾嘅援助都唔足夠嘅時候，咁你唔係就係咁樣喎？佢仲要踩嚟，佢仲要去趕住啲露宿者喎。咁、其實之前其實過去都發生咗好多個案例咧，係政府人員點樣去趕住啲露宿者。咁其中有一單咧，就係發生喺呢、這個2012年咧。咁係政府咧就用咗253萬啊嚟到封咗一個喺深水埗嘅橋底嘅。咁就係改建下面咧，就本身係有啲露宿者喺下面聚集嘅。咁就將佢改建咗做一啲花槽。咁就話咧可以去美化佢、綠化佢，令到話甚至可以做埋咧寵物公園咁樣。咁但係其實實質咧， 即 係 呢個名藉口嚟㗎啦。 係啦，但係實質咧，只不過係想趕住啲露宿者，同埋其實一直依咁多十幾年嚟都係，你見到好多公園上面嘅設施啊，係完全唔歡迎露宿者，佢都唔歡迎你喺嗰度休息嘅。譬如長凳上面會加設好多扶手啦，可能 專登等你冇得打橫瞓啊嘛。 係啦，就係特登出嚟做呢啲嘢。 例如啲空地特登都整啲木、整啲石裝咁上面啦，係 啊 係 啊 咁樣啦，整到。 唔係咁，當然啦，我哋係露宿者一個問題要去處理，我亦都唔想話。每一個住喺嗰度嘅人都，嗰、那個地區嘅人都係，露宿者咁你成日喺個公園度，咁好污糟嘅喎，或者影響啲環境衞生嘅喎，咁樣又對我住喺呢度真係唔好喎，咁我點樣去處理？咁其實所以政府係應該有一個更加大嘅角色去處理啲露宿者，而唔係淨係趕住 佢走，睇唔到就算。 係啊， 即係其實好多區都係有呢個狀況發生嘅，即係譬如我哋揾翻就其實即係近近地啊，早兩年嘅，咁就有個報道就講翻話深水埗區嘅區議員。咁就叫李奇逢，咁就經民聯嘅，咁建制啦，係咪？不過咁佢當時呢，咁就做咗件事呢，咁就係話喺個橋底嗰度，即係喺個露宿者好多時都瞓橋底㗎啦，因為你要搵啲地方有得遮，費事落雨嘅時候危險㗎嘛。咁佢嗰個就會有個建議就係話呢，喺個橋底嗰度呢，我哋加返啲鐵絲網落去，再加埋啲警告牌上去咁樣。 咁啲露宿者就入唔到嚟啦。 係啦，哇係。咁即係當然啦，佢就聲稱話自己呢就唔係希望趕走啲露宿者啊，點點點點，就話呢想喚醒公眾人士呢及政府對露宿者嘅關注。咁樣即係佢個咁嘅講法啦，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喂，其實好多區即係唔單止係即係其實深水埗區比較多露宿者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唔單止係某一個區議員啦，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好俾心機咁想趕盡啲露宿者，點解？ 唔係你知 道，因為佢哋要選舉嘛，而露宿者冇票嘛， 係啊，唔係個問題就係、是。佢哋覺得啊，即係可能當區嘅市民亦都認為，趕走呢班露宿者，佢對於佢哋成個居住環境會得到改善啊嘛，同之前貓狗流浪貓狗嘅問題一樣㗎，其實。 咁跟住佢趕走啲露宿者之後，就可以同你講民建聯成功爭取咁樣。跟住令到嗰度咧更加衞生啦，巴拉巴拉。 係啊，但個問題就係佢唔了解核心問題就係呢班人其實唔會俾你趕完之後係唔存在噶嘛，佢哋會流離失咗 去 第二區，第二區啲人又趕佢走。喂，究竟你政府想佢哋點啫？ 或者咪入咗麥記咯？ 係啊，最後尾就可能就 咪變咗流動之家咁樣咯。 麥記其實對於佢嚟講真係算係一個 即係都有一個 即係良心企業。 其實同埋呢啲係可能係一啲區議員做嘅嘢啦，主張話要做呢啲嘢。另外其實喺2012年2月15日呢，喺呢個玉器街發生咗一個三個香港政府部門聯手去幫示威唔係露宿者清場嘅行動，就包括食環署、民政同埋黑警咁樣啦。咁就係食環署用呢個廢物棄置條例呢去掃即係抌曬露宿者嗰啲財物啦。其實呢件事當年都引起好多討論嘅。咁因為你諗下露宿者佢可能有咩財物，可能係一堆皮咁樣，跟住一個膠袋。喂，咁但係呢啲就係 that's all they have。 係啊， 即係呢啲我哋眼中覺得係垃圾嘅嘢咧，其實就係佢哋 佢嘅全部， 係就係佢哋嘅全部咯，同埋可能有埋身份證喺裏面啦。咁最後經過好多個月嘅，即係經過好一段日子之後啦，咁政府係點樣處置佢哋無端端抌咗人哋啲財物咧？咁因為其實佢哋係你咪講，你仲要趕人走，你都冇權去抌人哋啲財物噶嘛。你但係佢就當垃圾咁樣係送咗去堆填區，咁佢最後只不過每人賠翻2000元。 係 呢個係人哋一生嘅家當，你問呢個人2000元做咗啲乜嘢？即係難聽啲講句，或者好多人好冇良心咁講，可以話哦咁好過冇啊，咁叫做都叫做係有翻啲嘢啊。咁但係你2000元你幫到佢哋啲乜嘢？你又唔係幫佢哋上樓，你又唔係俾一啲更加好嘅服務佢哋，又唔係或者俾個臨時居住屋空間佢哋咁樣，係咪先？咁另外就係你睇翻好似譬如香港一個咁嘅地方啦，咁佢會將佢嗰啲露宿者嘅服務全部外判出去嘅，咁當然係為咗慳錢同埋方便管理啦。呢個係絕對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咁但係除咗呢個原因之外，就係好多時嗰啲社福機構佢哋處理呢啲露宿者嘅角度係覺得露宿者係個人嘅問題。點樣為之個人嘅問題？即係你懶，你唔做嘢，你爛到，你係啦，你不良嗜好，你飲酒咁。如果我幫你處理咗呢啲問題嘅時候，咁你就可以重回個正軌啦。呢個唔係唔啱，但係時代已經改變咗啦。你可以知道好多露宿者其實佢係真係因為嗰個租金嘅問題，或者因為公屋輪候嘅問題，而係一個社會結構嘅問題，導致到佢哋冇辦法，就算有工做啊，有工做我都冇辦法可以住到屋啊。因為講緊你租屋，你又要兩個月按金。如果你頭先淡仔嗰個6000-7000元兩個月按金嗰度10000多元，你打份8000元或者攞綜援4000-5000元或者散工嘅，朝不保晚嘅，咁你邊有呢個錢去租屋呢？你而家係完全嗰個社會嗰個租金或者各方面係唔合理嘛，而呢一個狀況係政府嗰個房屋政策同埋土地政策造成㗎嘛，而唔純粹係呢一班無家可歸者嘅個人嘅問題囉。即係佢就係將呢個睇法變咗落去個人就好自私同埋唔負責任囉。咁如果我哋譬如咁但係有呢個問題咁可以做啲咩點算好，咁我哋可以另外睇返譬如參考返日本鄰近國家嘅做法係點樣呢。咁其實日本嗰個做法呢，因為佢喺90年代初嘅時候呢，佢嗰個露宿者人數呢係達到20000多人嘅，咁係去到近年嘅時候呢先至係落返去7000多人。咁佢究竟做咗啲乜嘢呢？就喺其實喺2002年嘅時候呢，佢就通過咗一個法案，就係叫做呢個遊民自立支援法案。咁佢就係會有一系列嘅法例呢去保障返遊民啦，點解就佢哋都唔會叫佢哋做呢個露宿者啦，保障返佢哋嘅權利咁樣啦。咁當中係包括咗幾方面去幫佢哋啦。咁佢哋會有一啲地區嘅事務所啦，做街頭嘅探訪啦，咁就係評估佢哋呢啲人願唔願意去自己入去一啲臨時嘅機構裡面啦，咁睇下佢哋有冇病啦，有冇可以入去呢啲臨時機構度進行啲集體嘅生活啊，同埋願唔願意遵守呢啲收容所嘅規則。咁如果係 OK 嘅呢，咁就會去到第二個階段，就去呢啲咁嘅自立支援收容所嗰度，咁就可以有一啲幾個月嘅 幾個月嘅住宿提供翻俾佢哋，咁同埋嗰啲住宿嘅環境啦。我哋而家啱啱見到咧，其實就係九十年代初一條日本嘅河旁邊露宿嘅狀況，係、 哦、 藍色嗰啲頂咧就係、是、露宿者嘅狀況。但係咧，我哋去下一張相都係影河邊嘅。咁其實去到近年咧，呢啲人已經係冇曬嘅。咁唔係冇曬，係因為佢哋其實都唔想影響到嗰個景觀咧，就劃咗一個區域俾佢。你繼續落啊，雙傑。咁就係咧劃咗一個區域，你見到白色線裡面跨住咧。就係佢哋，係就係佢哋容許你可以住喺嗰度嘅，即係因為其實有一啲露宿者，佢哋都唔願意去進入呢啲咁嘅社福機構接受援助，咁、當然佢哋有自己嘅原因啦，咁樣，咁但係起碼人哋當地做到嘅就係唔會無端端清咗你啲嘢咯。起碼係做到呢一樣嘢先咯。咁你再落下面一幅相，咁你如果見到畫面嗰個咧，就係、是、一個警察嘅告票，就話哦，其實而家咧要清走呢一個帳篷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唔會冇通知嘅狀況之下就清走你啲帳篷。咁雖然佢話有個告票話你要清走啲帳篷，但係其實只要你喺嗰段期間你走咗之後，可能再翻嚟，就叫做一個比較流動性或者。即係彈性囉，彈性去處理，即係有少少似以前香港捉小販咁樣，咁我都畀返個空間你生存咁樣，咁起碼日本係會做到呢樣嘢。咁如果再講返譬如法例上面，咁除咗呢啲之外，係真係可以令到佢哋叫做比較有尊嚴咁樣去生存之外啦，咁就係佢哋幫助佢哋尋找居所嗰個問題呢，就係佢哋因為日本嚟講呢，如果你要租屋呢就要有擔保人嘅，咁因為你係露宿者可能好難會找到擔保人㗎嘛，咁如果就係因為呢個2002年嘅法案通過咗之後呢，咁政府就會做你嘅擔保人囉，咁就可以等到你係有地有辦法係可以租到屋住嘅。咁另外呢就係佢哋呢會去搵一啲單位啦，係可以政府呢承租50,000日元嘅。咁因為講緊東京嘅房租大概要150,000到120,000日元咁樣啦。咁政府呢會畀50,000日元。 係 津貼返50,000日元。咁另外呢就可能搵啲有心人士或者志願人士或者啲捐款咁樣嚟啦。咁呢就會再租俾翻呢啲咁嘅願意入住嘅露宿者，咁露宿者就要俾翻象徵式3,000元嘅房租啦，同埋就要俾翻大概每個月8,000 yen 嘅水電煤咁樣嘅。咁其實起碼你睇到人哋係即係有心去做一啲 去支援佢哋，唔再需要喺街邊流浪先啦，至少 係啊。同埋就算你入咗去嗰啲收容所咧，佢哋係會提供翻三餐同埋日用品，而且每一個收容所嗰個環境咧係有翻一個私人空間嘅，即係可能你個床位上面係有翻啲布簾啦，咁會闢翻個私人空間，亦都有啲活動的空間啊，同埋會有一個地方就係俾你可以一溫對溫面對面咁樣去同嗰度嘅社工人員去探討翻你哋自己的問題，即係有翻個私隱喺度。咁你可以睇到人哋起碼立咗法，然之後政府部門可以攞到經費，係有一個恆常嘅經費而去做呢一啲咁嘅幫助露宿者支援嘅服務咯，就唔似得香港所有嘢都係我撥咗啲資助啲社福機構啦。 跟住就社福機構你去搞啦， 咪其實就係社責啫嘛。 係啊，即係其實香港成件事就係我射咗俾啲社福機構，同埋其實而家佢唔係就係射俾社福機構，佢射撚咗俾麥記咯。係 啊， 屌，其實係射撚咗俾麥記喎，真係好荒謬噶嘛呢件事。 係啊，所以其實麥記真係算係幫政府唔少啊！呢單嘢真係 幫政府唔少㗎。你諗下，如果同埋會起碼引起到一個討論囉，而家 係啊，其實可能講緊我哋每一間24小時嘅麥當勞都可能有兩，可能每一晚都有兩至三個啦，至少 有 係啦，就喺嗰度過夜。其實呢個問題都其實好嚴重。如果真係佢哋唔再收容呢啲咁嘅無家者嘅話，咁佢哋要重新又去翻去喺要瞓街嘅話，其實真係一件好。對於社會嚟講都唔係一件好嘅事囉。 其實呢個問題又唔係應該係麥記去承擔，所以呢件事係好畸形嘅。即係我覺得你可能有好多人都要等緊公屋或者點樣，但問題係你起碼俾無家可歸者有尊嚴先囉。而係你喺香港你窮得好冇尊嚴囉，你係即係瞓垃圾站上面啊，係 過一啲唔似人俾人當係垃圾嘅生活囉。咁呢一方面係令人感到即係都悲哀嘅，係呀。咁其實呢一節主要係探討返，即係討論下，或者即係都好難話有啲咩結論，因為露宿者個問題就喺度，但係政府就係咁撲街囉。咁但係明明係有好多譬如鄰近地區有啲方法，你起碼有一啲法例嘅保障，你警察或者嗰啲政府部門係唔可以隨便抌咗露宿者嘅嘢，係要得到佢哋同意，係自愿先可以清拆佢哋嘅帳篷嘅。咁樣即係你起碼俾佢哋有返個尊嚴空間，起碼最卑微嘅要求係咁樣囉，就係、是。咁你哋大家冇啲咩補充？ 其實都是講返咁呢個話題就完啦，係咪咁跟住就講下區議會。 咁其實講緊就即係呢個問題呢都涉及即係好多原因啦，咁例如頭先提過即係區議會個問題啦，即係嗰啲親建制嘅議員呢，咁就即係會驅趕嗰啲即係喺街道瞓嘅嗰啲無家者啦，咁所以就即係話即係其實即係嗰議會個問題呢都即係非常之重要嘅。 係呀，所以如果我係議會公民選到入去，我哋就唔會講啲無家者走嘅。 我覺得 check room 有一個佢話政府要俾翻錢物記，我覺得講得好啱。佢幫你接收咗好多露宿者喎，但係 不如又就判俾物記做啦。 唔係就講講少少關於區議會嘅消息啦。咁我哋咧就喺唔同區都有有六個街站嘅。咁而家咧就有鴨脷洲就有利東村啦，深水埗就喺元洲村同埋蘇屋村。咁黃大仙咧就係慈雲西慈樂村。咁屯門呢就係樂翠區，上水呢就係天平西。咁大家呢可能住附近嘅街坊啊、手足啊、聽眾啊都可以而家落去望一望。咁應該個街站就未完嘅，有啲街站就可以落去簽個名支持下我哋。咁支持我哋就 因為呢參選區議會呢你需要候選人要有提名㗎嘛，咁樣。咁就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幫手，就即係如果你喺住一個區嘅，咁就如果你支持我哋熱血公民嘅信念嘅時候，咁就可以落去幫手就即係提名下我哋嘅候選人啦，等我哋即係有機會參加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咁就可以改變下呢一個社會啦。 嗯， 好，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呢就到此為止啦。今晚呢都應該有大亨嘅London 嘅直送嘅節目嘅OK,London,OK,Fine。係啦，咁我哋今晚熱血政治再見啦，OK, 拜 拜。 係冇投票喎。